大家好，欢迎收睇《动漫城进攻足球》的欧洲足球时段。咁我首先讲讲今周的赛事啦。喺讲之前咧，亦都恭喜呢个法国甲组联赛啦，巴黎圣日耳门咧，就亦都能够可以攞到呢个今届嘅 法甲 冠军。 系啦。 咁啊，都好早啊，分今三月份决定一个欧洲联赛嘅冠军。 冇错。 最早系佢喎，应该。 系啊，最早系佢，同埋廿几分啊，对唔住，即系大家睇。廿幾分呢、這個即係好多場波噶 啦，係啦，咁佢嘅近乎雙喜臨門啦，因為喺呢一個週中啦，就剛剛亦都係入咗八強啦。佢、今年抽嘅歐聯嘅支籤咧，巴黎聖日耳門都幾好嘅，就避開咗啲皇馬、巴塞啊、拜仁呢啲咧，就對住車路士啫。咁上個再睇下喺八強抽支咩籤啦，睇下能唔能夠可以有更上一層樓嘅表現啦。咁啊，先講一樣嘢啦，就講完法甲之後咧，就講西甲啦。咁啊，西甲入邊咧就巴塞隆拿咧就。是而家喺榜首就75分啦，咁啊第二位啊馬體會就67分，咁啊第三位咧就係皇家馬德里63嘅，咁啊仲第四位嘅維拉利爾咧同佢相距10分，53分，咁啊而家最主要嘅爭逐上咧都係喺呢個西維爾啊、畢爾包啊或者次達嗰度係爭一個歐霸職位啦，基本上係，咁啊而家我都報一報翻個賽果先嘅。咁啊，剛剛琴晚咧，皇家馬德里咧就係好掹水啦，就作客2-1咧贏咗呢個拉斯帕馬斯。咁啊，畢爾包咧就3-1贏咗呢個貝迪斯嘅。咁啊，然後咧就升次爾達1-0贏咗個皇家蘇斯達。馬體會3-0贏咗呢個拉科洛尼亞。伊巴咧就1-1打和呢個華力簡奴。利雲特咧就1-0咧就擊敗咗呢個環西亞，咁啊加里利維利，我諗因為蜜月期又過咗噶啦，基本上係西維爾咧就4-2贏咗呢個維拉利爾，好可惜，因為第五同第四嘅分數個差距太遠啦，贏咗都對個位置上冇乜大嘅幫助。巴塞隆拿6-0贏咗呢個基達菲，馬拉加咧就1-0對住希航，咁啊分點睇而家呢個西甲嘅走向啊？ 嗱，你話即係又係冇懸念啦，即係。不過我哋真係覺得值得，即係你話睇又好，即係一個巴塞羅那能夠喺呢個歐洲球圈嗰個成績啊，同埋談論度咁高咧，就係因為佢可以兼顧呢個聯賽，兼顧呢個歐聯，甚至任何有某啲賽事。因為點解咧？你會覺得即係。以前我哋講啊，巴塞對皇馬咧就係、西甲嘅打比啦咁。而家我覺得巴塞咧好似冇理皇家馬德里呢啲球隊，佢只係理咩咧？理佢自己一路向前啦，一路破紀錄啦，一路對歐聯嗰個重視啦，同埋世界球會杯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人哋要睇嗰個情況，仲有即係話你有需要。即係所謂新老替換啊，有傷患啊，其實巴塞都有噶。不過你就會覺得，點解談論咁少嘅咧？我哋講來講去，即係三劍俠，呢三劍俠好似唔會受傷嘅，或者呢三劍講極都有嘅，就唔同我哋正話之前喺英超時段講啊，呢個傷咗啊，嗰個唔喺度咁，冇嘅喎。巴塞咧往往就係會有呢啲咁嘅， 可能贏咗波唔覺。一路咁贏落去就唔覺，輸波就會攞嚟講話爭邊個？ 係啦，即係我哋就會喂佢都要去兼顧一啲即係所謂重要賽事，即係包括巴塞都要準備對呢個阿仙奴啦，係咪先？亦都唔會乜。但係問題就即係得意嘅地方就係話點解人哋嗰、那個即係準備會咁、即係佢又唔係有50個人個球隊嚟嘅，佢都係20-0嘅啫。佢仲有踢來踢去咧，即係嗰種即係。因為我之前我都覺得係嘅，有人談論咧就係狀態好嘅球員咧係好少機會受傷嘅，係因為正正係佢 fit， 但係往往因時我哋睇其他嗰啲咧就呢個又傷咗，嗰個係啊佢又傷咗咁，即係我哋唔理解，但係我哋睇巴塞就係話佢好平均得嚟咧就係好穩定啊，即係嗰個成個團隊嗰個發揮好穩定，咁相對就話，無論你係巴塞嘅球迷又好，唔中意巴塞嘅，你不得不承認佢踢起上嚟就係、你俗啲嚟講，你吹佢唔漲，佢真係踢到俾你睇，仲要球球波咧，好似有冇搞錯啊？咁樣入嘅，我真係踢咁耐波，我都想試翻一兩次。 嗱，其實咧，阿芬所講咧，就巴塞隆納又好，皇家馬德里都好啦，佢點樣領放都好啦，都出現咗一種叫做好大比數去大勝對手嘅。其實除咗佢之外咧，仲有一隊一個聯賽都係咁啊，就係德甲嘅拜仁慕尼黑啦。佢因為喺剛剛呢一周嘅賽事咧，就5-0贏咗呢個就雲達不萊梅。咁啊，佢喺個聯賽榜分數又係一路咁樣領放上前面嘅。咁我亦都報一報呢個德甲嘅賽果先啦。除咗頭先所講啦，5-0贏咗雲達不萊梅之外咧，拜仁慕尼黑。咁利華古信1-0贏都亦都贏咗呢個漢堡嘅哈法帕倫。2-0贏咗呢個斯圖克04啦，咁啊達斯泰特2-2咧就同呢個奧格斯堡打和，咁啊霍芬咸1-0咧就擊敗咗呢個和夫斯堡，有少少爆冷啊。恩高斯達特3-3同史特加打和，科隆咧就作客2-0贏咗呢個漢諾威，慕信加白3-0贏咗呢個法蘭克福，咁啊就另外就多蒙特第二位咧就2-0贏咗呢個緬恩斯。咁啊，而緬恩斯想攞翻上一個高少少個個位置咧，就真係暫時唔好諗住啦。基本上係咁啊，因為多蒙特暫時嚟講，雖然話佢有一個歐霸嘅包袱啦，但係都冇放俾你嘅咁上。咁啊，而家喺聯賽榜形勢仍然都係啦，就拜仁慕尼黑66分啦，就以一個5分嘅距離就領先緊61分嘅多蒙特啦。咁哈法柏林咧就已經係喺第三位度啦，45分。慕信加柏又升翻上嚟啦，就42分。咁啊，斯洛克04咧就41分，緬恩斯就喺呢個第六位40分，咁反而利華古信咧就39分咧就排喺第七位嘅，和夫斯堡就37分排喺第八位。咁啊，而家咁樣嘅形勢睇幾分嘅差距咧，就喺第三位至第八位之間咧，就可以有一種嘅位置嘅上上落落啦。基本上係咁，實際情況對嗰、那個德甲嚟講咧，雖然佢係叫做遲起步啦，而家先打到第26周嘅賽事，咁啊仲有12場波到啦去打嘅。但係如果以正常嘅發揮上咧，都因為你都第一、第二位嘅兩個循環嘅對賽已經係打完㗎啦，剛剛喺前一個禮拜多蒙特已經對完呢個拜仁慕尼黑。 明白。 咁我相信咧，就今屆好大機會仍然都係拜仁慕尼黑㗎啦。基本上，雖然5分差距唔係好遠。基本上係，咁暫時嚟講睇唔到有啲咩變化。 唔係，又係即係講翻，即係李德甲亦都係好似西甲一樣，即係某一啲球會咧，可能早幾年咧已經體會到啊，你要兼顧某一啲賽事，因為你係 top 嘅球隊，你先可以有呢咁嘅條件。好啦，你有咁嘅條件，正如所講，我要準備雙環，我要準備對手，我要準備調配，因為有陣時踢波嘅嘢咧就唔係話。我受傷，我先揾某一個人去判。我而係睇對手，我睇對手咧，我要揾啲咩人？嗱，當然拜仁慕尼黑就真係有呢啲咁嘅條件，佢真係睇住你。對 A 我又出 A plan， 對 B 我出 B plan。呢個咧即係有講笑，即係話喺歐洲球圈裏邊咧，其實有好多教練咧係好羨慕拜仁慕尼黑呢隊波嘅，即係好羨慕哥迪奧拿能夠有咁多俾佢調配，而嗰啲調配唔係受傷嘅調配喎，係。啊！你狀態好好，不過咧，你對阿邊個咧嗰隊波咧唔夠喎。咁咧你又咩啦？好啦，其實佢同多蒙特爭得好犀利啫。但係如果你要睇拜仁慕尼黑對第三隊，又係爭20分。對三隊，第三隊嗰隊漢諾威係咪？我唔記得 啦。 所以爭20分喎，即係話你話，即係你話，如果講少啊，我有排都唔怕你追翻轉頭啦。另外正話阿江少講。互相對賽，多蒙特想在上一次對拜仁慕尼黑，你又被拜仁慕尼黑 磨和了你， 咁你咪即係冇辦法，即係拉近啲。當然我哋講笑啫，其實呢啲拜仁慕尼黑嘅各方面都已經準備，我點能夠俾你咁容易喺我面前，即係喺我唔係輸俾你，多蒙特嗰3分問題，係嗰個影響力啊，所以佢唔會嘅。好啦，之後咧佢又要準備歐聯。即係喺呢啲咁嘅情形之下咧，裏邊我又覺得，即係呢啲巴塞羅那啊、拜仁慕尼黑啊，甚至可能一陣間我哋再講其他嘅，即係大球會咧，其實佢真係唔係睇一兩場波， 係 佢係睇整體。我究竟因為我攞到呢啲成績之後咧，我有好多嘢咧開曬綠燈，我唔使驚咧，死啦！我顧得歐聯好啊，定係顧得本土聯賽咧？佢唔係，佢一早大領放之下咧，啲人咧好似硬硬腳咁，我就準備一陣間。作客又好，主場又好，即係嗰種充沛嘅分工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嘅即係現代球隊，即係大球隊咧，人哋做嘢就係咁。 係， 嗱，反而雖然頭先我哋講咗德甲同埋呢個意甲啊、法甲啊 ，sorry， 講咗德甲、西甲同埋呢個法甲啊，咁啊，意甲嘅距離上咧就相差就緊少少嘅，同祖雲達斯同呢個拿波里嘅距離咧即係三分之差，但係同樣地咧一樣嘢咧，因為喺大家個強強對壘入邊咧已經係過咗啦。 係， 我哋當初睇祖雲達斯啊，睇啊點樣係由一個最低點咬翻上第一位咧。 係， 但係當我哋睇完呢個咬咗上第一位之後咧。佢又繼續贏落去，形成咗一樣嘢咧，就出現咗一樣嘢，就係大家係等一個局勢上嘅變化，因為下面嘅中游球隊亦都好唔爭氣，就咬唔翻上嚟，令到而家出現雖然話三分嘅差距啦，其實都有少少個意欲減低咗，個競爭意欲，即係而家就係譬如話好似而家咁樣就剛剛祖雲達斯1-0贏咗個龍仙索羅啦，仍然繼續吃翻住轉頭，除非祖雲達斯有失分嘅空間啫。 明白。 咁啊，國米2-1贏咗呢一個博利亞，咁安波利1-1和咗呢個森波利亞啦 ，AC 米蘭又打和，羅馬就贏咗2-1。咁啊，熱拿亞咧就3-2贏咗呢個拖連奴，咁啊，費倫天拿同呢個維納納又係唔爭氣嘅1-1打和，卡爾比咧2-1贏咗一個費辛隆尼，咁拉素2-0贏咗呢個亞特蘭大，咁啊拿波里1-0贏咗巴拿莫，咁啊又係成個聯賽入邊咧個位置不變， 明白？ 成個位置不變，咁啊個聯賽入邊個變化都唔會好大，譬如話好似羅馬咁樣啦，59分啦，咁啊對第四位嘅費倫天拿入54分，雖然話費倫天拿同呢個國際米蘭同分啦，但因為其實佢兩個處於一個佢歐霸杯嘅位置，因為喺意甲嚟講咧就唔係4隊出歐聯嘅，得3隊啫，基本上係。咁羅馬就同呢個費倫天拿都有一個叫做5分嘅差距。咁大家有一種去到呢一刻嘅衝刺啦，譬如喺季初嗰、那個意甲啦，係大家都坐過榜首位置。當時嚟講正值呢個祖雲達斯都係一個調節期啦。但當祖雲達斯衝到上嚟嘅情況之下咧，就繼續衝上去咧，就變咗成個聯賽又好似好就係睇你表演咁樣嘅，變咗係拿波里千祈而家唔好斷攬，一斷咗咧就變成另一個德甲嘅啦，又係。咁阿芬，你點樣睇 啊？你話如果咁樣，當然啦，即係作為祖雲達斯嘅球迷又好，或者有留意意甲嘅球迷都好，你會覺得祖雲達斯啊，佢踢到今時今日嘅成績，絕對唔係僥倖啊，或者絕對唔係負碌。當然啦，你話早一個月咧，我哋都話拿波利好犀利，或者點嘅，其實而家祖雲達斯，我覺得個勢頭好犀利嘅。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就話喺佢打和呢個拜仁慕尼黑喺個歐聯嗰個失兩球追兩球之後，哇！我淨睇嗰場波，我哇好犀利呢個祖雲達斯，犀利到咧直情即係冇歉嘅意思咧，就係我有少少感覺咧，就係拜仁慕尼黑啲球員踢完呢場波都會覺得嚇，哇！祖雲達斯通常你知啦，即係如果你對某些球隊對拜仁輸了兩球都哎呀等下場啦，唔係喎，你會見到祖雲達斯嗰啲人咧，真係200%咁樣去踢呢場波，咁就令到我覺得哇，祖雲達斯呢隊波咧真係唔係踢歐聯咁簡單，佢而係準備嚟緊夏季又好，即係我之前嗰集我都講過，即係佢想要再重塑呢個斑馬王朝。要統治呢個意甲，繼續要攞翻即係以前我點樣都好啦，電話門跌咗落去，越早多謝啲球員不離不棄，一路跟翻我上嚟。即係我諗而家祖雲達斯上下佢係想去翻呢度，所以你會覺得即係如果你睇意甲就話，你會見到。好即係祖雲達斯咧，好少會放軟手腳或者求求其其咩嘅，佢直情係哇見乜就踢，見乜踢乜，全取三分。佢唔會諗住打和，除咗即係當然啦，講笑打和可能都係因為你踢得比佢更加幸運、更加叻啫。如果唔係你真係冇邊隊對住祖雲達斯有機會偷雞。 冇錯，嗱咁啊，講起祖雲達斯嘅話咧，不如我哋亦都直接係進入呢個歐聯嘅時段啦。咁啊，歐洲聯賽嘅時段，我一講開祖雲達斯，不如我哋跳過講星期四先啦。星期四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一定係祖雲達斯作客呢個拜仁慕尼黑噶啦。喺首回合入邊嚟講咧，就祖雲達斯同呢個 拜仁慕尼黑咧就2-2打成平手，拜仁慕尼黑咧就攞咗兩個在後入球優惠嘅。喺呢場波入邊嚟講，嗱、那個分析上就其實佢嘅情況比阿仙奴好啲， 係 佢又叫做未輸，但都處於一個劣勢，因為巴塞攞住兩個在後入球優惠，就唔和得㗎啦，基本上拜仁。咁啊，除非一樣嘢，呢場波係出現再出現2-2嘅比數啦，即係你要喺拜仁個主場身上，你基本要入翻兩球，基本上，又或者你贏，即係贏直接贏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2-2都要加時。 嗯， 你3-3先至可以叫做用一個再入球，因為 get 走呢個拜仁慕尼黑，喺但難度上係都大嘅。基本上係，咁你點樣睇呢場波？嗱，拜仁主場喎、 啊。我唔係，我正話我都有提過，點解我會睇完即係上一場歐聯2-2嗰、那個？我係睇一個片段咧、完場即係俾祖雲大師入咗之後咧，個鏡頭一 pan 咗去望住哥利奧啦，哥利奧啦 ，O 咗嘴嘅，即係誒點解會咁嘅咧？咁因為喺佢嘅意識裏邊贏咗嗱。我哋比賽即係話，喂，點解唔會啊？反超都會贏啦，即係講笑。但係即係以哥利奧拿嗰、那個即係所謂心思神物啊，去諗啊嗰樣嘢就係2-0，空有成竹，球員亦都充滿信心。2-1，你都仲有機會。到2-2嗰個波之後咧，那個鏡頭一影，即係佢會即係哥利奧拿會覺得，哎呀，點解會咁嘅？即係嗱，呢、這個當然喺佢嘅經驗嚟講係一個特別啲嘅啦，我覺得我睇個鏡頭覺得特別啲。好啦，去翻呢場波咧，我覺得精彩咧就係話嗱呢個容許我大膽啲講，我覺得禮拜四呢場波即係有少少冠軍決賽嘅球味。個原因就係話，因為邊一隊你去到當然啦，你話講笑咧，我對仲要對拜仁噶嘛，唔係啊，巴塞噶嘛，咁呢個其實我唔係話忽略咗巴塞，而係話喺嗰個比賽裏邊，拜仁慕尼黑嘅球員其實唔需要諗德國聯賽噶啦，佢而家三日時間，我哋等就係等祖雲達斯嚟，我要攞翻一個即係夠即係所謂究竟拜仁慕尼黑。威啊！喺呢個歐洲啊，定係你祖雲達斯威咧？因為我即係喺你作客，我冇輸到，當然。但係話贏緊波俾你追和，即係喺某一啲球隊裏面咧，佢會覺得即係好似同輸我差唔多。 係。 咁所以我就話：，嚟翻去我德國主場，我就要點樣令到你祖雲達斯真係心服口服啊？定係祖雲達斯啲球員就會覺得：，喂，我喺主場追和你，我如果喺你嘅主場追和，追和或者贏了你，我直情即係可以講，意甲咧個風氣咧已經超越咗德甲，都唔奇，所以我就覺得呢場波咧精彩。但係精彩還精彩啦，即係你話我自己覺得嚇，我欣賞祖雲達斯嘅態度嘅，但係我中意睇拜仁嘅風格，所以即係唔好話我投機。 係嗱。咁啊，其實喺今屆入邊咧，雖然依個階段就去到16強啫，但係好多球迷都希望今屆能夠可以走到一場夢幻嘅決賽啦。係即係邊隊咧？就巴塞隆拿對呢個拜仁慕尼黑。咁啊，喺呢個禮拜四入邊嘅歐聯16強嘅次回合賽事入邊咧，就有一隊波就頭先我哋所講噶啦，同呢個祖雲達斯相近，但係情況會比祖雲達斯更惡劣嗰隊就係阿仙奴，因為將會係對住同一晚入邊再對住。去老型球場對住巴塞隆拿，咁我哋頭先先前喺英格蘭時段都輕輕透露咗啲啦。咁其實再一個總結啦，咁巴塞隆拿正常嚟講啊，應該冇可能會放生咗俾你呢個阿仙奴噶啦。論牌面上、人腳上、狀態上，你都輸。即係如果譬如話而家呢一刻嘅阿仙奴喺聯賽入邊處於一個強勢嘅，有得困。但係如果以剛剛亦都喺呢一個足總杯度輸咗俾呢個屈福特，再加上佢目前隊波又出現一啲回落咧，我就難睇好。 冇嘅，講笑啫，可能你話阿仙奴啲阿仙奴啲球員係跌埋心水輸咗英國嗰邊，然後專心去踢呢個歐聯都未定。不過呢個真係純講笑，因為以波論波嚟講咧，即係話除非係好精彩，或者好咩？如果唔係咧，我自己大膽講，冇乜懸念，阿仙奴會 進到級， 老營會有機會反底。 係嗱，反而一樣嘢咧，就係喺前一晚啦，即係禮拜三晚嘅賽事入邊咧，曼城對住呢個基庫大藍帽咧，佢進級機會就好大啦。因為之前咧喺首回合入邊咧，佢作客3-1贏咗基庫，翻主場嘅情況下咧，我覺得應該冇難度啦，亦都首次會進入八強。 當然啦，基庫大藍帽喺英超可唔可以？唔係喺英國可唔可以？追翻兩球先咧，咁樣呢個即係有保留，但係我覺得基庫大藍帽唔會放軟手腳咯呢場波 嚇。即係你贏兩球都唔夠，要贏三球，其實正基庫大藍帽一定要，因為曼城喺佢嘅主場入邊贏咗3-1，即係有三個作客入球優惠，所以咧基庫大藍帽除都要入翻三球最少， 明白？ 要入呢個八強嘅話，咁啊就要睇下曼城能唔能夠創造咗球會嘅歷史啦。咁另外剩翻一場波係我喺16。強入邊係較難預測嘅一組嚟嘅，因為馬德里體育會主場將會對住燕豪芬，喺上首回合嗰度兩隊波0-0打勝平手，喺牌面就馬體會高啲嘅，但係去到歐聯呢啲層面嚟講啦，嗱你話高啫，當初我哋都望新尼特個氣勢應該 OK 嘅，但係佢又輸咗俾賓菲加啦，咁你和夫斯堡對住真特。咁亦都好龍爭虎鬥嘅，和夫斯堡都上咗啦，基本上係亦都首次打八強啦。咁去到呢一刻，燕豪芬嚟講啦，其實去到呢度已經冇強，即係冇過分地強，太強同太弱嘅。 明白。 咁主場嘅馬體會都係高半線嘅，但係燕豪芬亦都唔係一個太流嘅球隊嘅。 因為我記得之前喺早幾集我哋評論過，即係而家荷蘭嘅球隊啊。基本上整個荷蘭聯賽又好咩都係回落嘅，呢個回落咧應該即係如果我冇預測錯，唔係即係 sorry， 我冇認為錯咧，就係佢由世界盃之後，歐聯出歐洲國家杯出唔到線，而啲球迷或者即係球員評論就會覺得啊，點解會咁啊？因為你睇得不好都不緊要啦，都你唔連小組都出不到線。喺呢個情況之下，好啦，跟住咧就有啲訪問咧就影翻，即係問翻以前啲國腳啊，覺得大家都睇淡嘅喎，睇淡荷蘭嘅國家隊，睇淡荷蘭嘅球員發揮。好啦，去翻你話回應，當然去到呢度之前嗰場波喺荷蘭踢燕豪芬係打和馬體會，但係去到呢度咧我贊同阿江少講睇高馬體會半線，其實呢個可能係保險啲啊。我其實我自己大膽，我淨睇高馬體會啲。 係， 因為咧馬體會，我哋之前談論過好多時嘛，就佢教練，佢會令到啲球員咧，即係嗰種即係有啲教練係得噶嘛，除咗調配陣式三言兩語，佢會令到嗰啲人咧，哇！正神勇啊！由五尺變咗做六尺咁高，所以我就覺得，我睇高馬體會，就會贏呢場波，係咯。 嗱咁啊，講完呢個歐聯啊，就進入呢個歐霸啦，剩翻個少少時間啦。咁歐霸入邊咧就有幾隊波咧就要。形勢都好惡劣噶啦，要寄望近乎要寄望奇蹟先可以出到線。咁首先咧一樣嘢就雙紅會啦，即係利物浦主場贏咗2-0，雖然曼聯翻返主場啦。咁但係個問題，因為你個失地兩球都叫多。學下上次嘅寶春話齋，咁唔好多利物浦打去最擅長嘅穩手突擊，你已經唔夠佢打啦。即係講速度，佢快過你曼聯，基本上係佢都唔需要急於同你進攻。咁最但佢境況係咪最差都唔及二次差？因為佢咧對住多蒙特咧就已經首回合就輸咗俾個0-3。咁正常嚟講真係要需要一個大奇蹟。嗱呢對熱刺就唔係早好多年前嗰對有巴里嗰對熱刺曾經試過咧，佢落後呢個比數情況之下都可以反勝呢個國際米蘭嘅嗰對就唔係呢對嚟嘅。基本上是， 但是我覺得而家嘅熱刺好過嗰陣時嘅熱刺嘅， 平均啲就冇咁個人化。基本上是就話有一隊波所謂嘅惡劣，譬如話仲有一隊啊，利華古信啦，就0-2啦，亦都係同曼聯情況一樣啦，就輸咗俾個利維拉利爾啦。咁啊，但係有一隊波就都係落後兩球，叫好少少嘅就是、安德烈治，因為呢隊球隊咧，雖然佢輸1-3，但係佢攞到一個作客入球優惠，呢個好緊要嘅。基本上翻翻主場，如果佢2-0都仲有機會。基本上是 咁啊，而家咧反而另外有啲情況好堪言啊，譬如話環西啊嗰啲啊，1-0都唔係話冇機會追嘅，一球其實上落唔大，仲有90分鐘啊嘛。但係反而拉數啦，就要爭氣啦，因為點解咧？佢對住布拉格斯加巴達，佢都有優勢，因為攞到1-1。 明白。 佢翻翻去主場度啫。咁就意大利嘅得翻一支咋。如果唔係咧，就冇埋意大利球隊噶啦，喺呢個彎入邊。咁我覺得打完呢個彎之後咧，西班牙球隊都亦都係屬於一個大贏家。 明白。 基本上係，就算你話小人隊都係華人西亞隊不爾包係自己內耗噶嘛，基本上係。咁你嗱翻轉頭再睇翻，你大家個焦點都係去曬先去曬雙紅會度啦。 係。 曼聯有冇機會能夠可以收復失地？ 嗱其實阿金少如果唔講咧，我都想勾佢出嚟傾嘅，因為點解咧？喺上一次我哋預測曼聯同利物浦踢嗰陣時候，我哋講我同阿李 Sir 或者我哋大家經過，我哋都認為係利物浦有機會。 係。 踢完琴日曼聯對呢個韋斯咸，我都已經講，如果再係用呢啲人啊，利物浦會完勝，我認為 係 會完勝曼聯添。點解咧？高普在當場上一回合那種掠奪贏曼聯2-0，你會看到所有的球員，即是利物浦的球員，第一成熟度比曼聯高，即是人的成熟度，因為他新人沒有那麼多十多歲這樣，還有走動，因為高普要求利物浦的球員由他接手到現在 是不會慢過的。而方式，即係我講去控制球比賽方式啊，或者點樣咧？我覺得高普比雲高爾先進，因為高普 係 後生，佢冇乜什麼心理包袱，即係唔會話有個什麼食咗十幾廿年什麼戰術大師，佢冇，佢只係即係好似話齋見一場贏一場，去確立佢喺英超嗰個地位。而我又覺得他做到的。再走回轉頭，之前贏了2-0，現在我回主場再贏，即是再踢。在英超自己本身，即是英國球隊，不是英超，sorry，在英國球隊本身的，即是所謂雙紅會又好，自己即是有歷史來講，我有優勢，我再來。而這個優勢呢，是以前的歐洲英國球迷自己看，現在不是，歐洲世界性去看的時候，我覺得高普是要攞嚟省靚自己，更加要點樣講啊？即係趁呢個機會，即係將你雲高爾 俾下去， 將你曼聯俾下去，因為嗰意義係大過贏一場波、兩場波個問題。因為點解咧？基本上都未試過喺歐霸撞過，而家撞到我仲要之前贏你2-0。那個氣勢，即大家如果沒有記錯，就是直情是我不是負碌贏你，我是捉住你打，即是那種，即就算你說曼聯不是的，其實我有幾個方案的，你有什麼方案呢？因為我們體內正如所說，你的走動啊配合不是一場半場你可以做到出來的嘛，你是需要調教。那我就真的覺得曼聯在今時今日來說是缺乏了那種配合，缺乏了那種自信，缺乏了那種信心，所以即在這幾個我認為我自己的分析裏面，我都是看高利物浦在這場球。 是 OK， 那這一場球裡面來說呢，就我覺得很難，因為在上一場我已經講了，就是說雲哥爾就我覺得是排陣上出現了問題的，就但是後期有球員也都企出嚟講啦，唔關雲哥爾事嘅，係我自己冇執行領隊的指令啫。無論呢份點樣都好，佢對嗰、那個文化背景好唔了解，因為咧雙紅會如果有留意英格蘭足球的人都知道啦，喺任何情況就係呢份一場友誼賽，曼聯是對有兩隊波。你肯放人哋都唔會放俾你嘅，就算處身呢個假設喺英超排名，曼聯利物浦排到第17、第18位都要死踢，就係因為佢兩隊嘅歷史文化係好淵源嘅，尤其呢啲咁嘅淘汰賽更加唔會放你嘅。而高呢個雲高爾咧， 就真係會當咗就覺得兩個回合有個實驗性嘅排陣，依、這個就有一種自食其果。雖然話球員有一種叫做話我冇執行所謂嘅指令啦，即係等於有啲人都講話為阿仙奴元方嘅有啲人就係覺得將琴晚嗰場波入邊，喂算啦，阿邊個都冇出，邊個冇出？你留意一下阿仙奴嗰十一個陣容啊！就算有一兩個爭啲所謂平時冇踢嘅球員踢，我都仍然當佢係副添嘅，因為你係支班霸嚟噶嘛，班霸入邊嘅後備係唔會差佢好遠噶嘛，同正選。 冇錯， 我係當你正選嘅，只要你係有十一個位置入邊有八個以上係常規球員，我就已經當咗你係副添嘅啦。唔通我近乎你完美咩？係咪先？所以一樣嘢就係話咧，呢一場波我仍然都只能夠講一句。睇淡我一定睇淡曼聯嘅，但係我係咪要話佢死得咧？就唔可以咁講，因為喺呢我都話啦，今屆嘅曼聯我係好難估到，我唔知佢打啲咩。我諗住佢輸完俾呢個丹麥嗰支球隊嘅歐霸入邊，我諗住死得㗎，喺阿仙奴嗰場波，咁我認嘅喎，我係嗰陣時係望佢死嘅咁上係，但係個問題佢啊真係打場場咁嘅賽事。而嗰場波唔係話好到冇得挑剔嘅，係我唔可能從情理上去責備佢。因為他用半支青年軍嚟同人抽啊嘛。 我又咁樣講啦，即係青年軍又唔係咩嘅，即係可能係好似話齋，你放某啲後生仔出去，或者唔係雲高爾同嗰啲後生仔講，可能傑斯同嗰啲後生仔講，喂嗱，你趁呢個機會快啦光啊，即係唔好成日俾人冚住你啊，即係你要撥開所有嘅嘢，你要顯示。我記得之前唔係曾經有個即係球員。出名的球員，他就跟個領隊說，他說，我怎樣令到我自己發揮得好呢？那個領隊就跟他說，他說你經常在球旁邊，他說為什麼啊？他說因為呢，他說一個鏡頭會拍什麼？拍個球的嘛，你如果經常在球旁邊，別人就拍到你的表現，他叮一聲他就會什麼了。即正如所說，有些人就會可能你怎樣走位沒用的，你盡量做啦，咁就令到即係回應翻啊江小正話講點解輸完歐洲賽事翻嚟對阿仙奴會踢得咁好，後生仔可能後生仔就哇機會嚟咯，咁所以有咁嘅表現。但係你話即係去翻嚟緊對利物浦，我真係覺得因為利物浦已經嗱，即係好似話齋，而家成績。都話啦，而家就大家去爭第五、第六噶嘛，睇下爭嚟緊有冇得再踢。喂，我唔好理咁多，我即係贏咗先，因為點解贏咗個勢頭係好緊要。 係， 所以我認為即係我睇高同埋即係嗰個配合啦，我覺得利物浦係成熟過而家嘅曼聯。 冇錯 ，OK。因為始終利物浦係向上緊，佢一路高普調整就調整到向上，而雲哥爾咧就。用四個字掙扎求存去形容啫， 冇 錯。佢亦都望唔到明天，雲哥知嘅。我能夠可以喺今季季尾全身而退，佢都知道喺下季入邊唔會再見到佢坐喺張凳度。咁實嗱，無論點樣都好，留意今個禮拜就會決定到曼聯，又或者決定埋呢個阿仙奴係咪再有多兩支英超嘅傳統勁旅宣布四大皆空咧？如果曼聯喺呢場波入邊出局。咁佢成副精神一定係要擺喺呢個韋斯咸度。如果佢唔能夠晉級，或者今年攞唔到足總杯咧，曼聯從來未試過呢二十幾近三十年以嚟，連續三年都冇一個錦標嘅。除咗莫耶斯啱啱開季攞咗個什麼慈善盾，你計埋嘅話啊，咁啊就拭目以待啦。咁啊呢個歐洲足球時段暫時到呢度到此為止。咁陣間將會進入呢個香港波時段。咁香港波時段今年咧。都不是今年的所謂今週賽事真的風雨搖搖亦都很多花生很多新聞換教練真的又學你上一集話齋了有一隊球又很興建換教練的那陣間回來香港足球時段再見、 okay, 拜拜。